這個呢胡慧中啊，主要不是想讲肥平啊，屌你！因为你肥平咧就系等候，即系等候咧呢一个嘅法官咧个判决噶啦。 法落， 等候唔系，唔系等候呢一个英女王法落。咁咧就系、是，即系佢都等候判决，都冇嘢好讲啦，系咪？但嗰封求情信咧，我哋就真系好有趣，我哋就非常之咁有兴趣咁去讲嗱。即系其实咧，我又觉得，即系求情信呢单嘢咧。先讲呢一个求情信先，我觉得咧，即系喺我哋嗰个中学嗰个嘅课程里边咧，我哋有教你咩咧，就有投诉信啦，吓、啊、就有呢一个嘅回复信啦，啊就教你呢个嘅会议记录啦、公告啦、告示啦、报告啦咁样，喂你就系争紧呢样嘢，嗰、那个实用文嗰度 争紧个求情， 争个求情信，你点样求情都系屌咧，系一个嘅技巧嚟嘅。需知道求情信，你就只能够写一次嘅啫，又不能够即系话，诶，法官唔好意思，写错咗，攞翻嚟咁样， 个格式错咗， 改咁样，嗱唔得噶啦，即系嗱，你讲啱啦，你嗰啲实用文就话要，诶，我哋求情嘅时候有啲乜格式咧，咩上款下款咧，喂，呢啲嘢尤其是喺中文嗰个嘅公民嘅文书里头，喂，系非常之重要的，而你胡慧中又用中文嚟去写咧，都即系撰写呢封求情信，我都觉得系。即到底你俾边个睇嘅呢个对象系都非常之令人咧系即系可疑啦，系咪吓？当然啦，佢呈上庭嘅时候就会自然有啲律师啊，佢个法律个团队会帮佢翻译做英文啦。但我相信佢本身都系识英文嘅人嚟噶嘛，咁佢就冇用到英文写，咁啊用咗中文写。咁但系就系都冇乜格式可言噶啦。我见佢嗰封求情信系啊，我觉得系中小学咧都应该系要即系搞呢一个嘅求情信嘅，真系要，因为你好大镬，系嘛？即系你嗰啲嗱，有啲益友就话咧，依家咧中四之后咧就改咗做书信，咁书信咧，老实讲，求情信都系书信嘅一种嚟嘅，都应该系纳入咧呢一个嘅所谓文凭试嘅其中一个嘅课程里头。喂，呢唔系危言耸听，唔系搞笑噶，系咪啊？ 我咁我想即系如果情书应唔应该教？ 求情信情信又唔使教， 唔使教。 但情信点解唔使教咧？因为落后于时代啊！点解咁讲咧？你情信依家大家都用 WhatsApp 噶啦，你嗰啲有约炮就喺度开个 scout 出嚟，一路扫一路扫扫到哦呢条女正啱咁啊，系揿落去就咁啊！哇呢、這个咁似欣怡嘅，不如飞走佢咁样噶嘛系？你仲情信？你仲好似以前咁投稿去 Yes 嗰度，喂，我哋当 pen friend， 我哋做 pen friend，OK，、okay? 做一个嘅笔友，咁啊已经 out 晒，所以情信系唔需要纳入嘅，但系求情信重要，咩啊？点啊？ 悔过书 啊，悔过书，一阵间又讲啦，一阵间讲到老师嗰度就讲啦。嗱，我哋讲翻呢个求情信先。咁啊，话说咧，呢个胡慧中咧就即系有两处啊，因为我哋多谢咗呢一个 Kenneth Lui 嘅益友系嗰个超级留言先吓，多谢晒。 Thank you。 咁咧嗱，我哋咧就见到咧佢嘅求情信咧，大家睇睇咯。首先佢啲字体就系古怪啦，有啲人话赞佢咧，即系嗰啲字体靓。嗱，首先咧呢个正情网上行捞嗰度咧系引述落嚟嘅吓 ，OK。咁啊，嗱呢一封咧信件啊，咁啊个标题啊之中啦吓，又夹杂啲正体啊、简体啊咁啦吓，或者个有啲人就话系残体噶嘛，系各样都有噶啦，呢啲咁样嘅吓。好啦。咁嗰啲字体又不一嘅喎，吓、啊，咁我唔明啦，点解佢用嗱佢用白纸写嘅嘛？呢个系，即 系 佢唔用方格嗰啲纸写咧，咁啊会唔会好啲咧？或者用单行纸写咧？单行纸你咪限制咗佢八 mm 咯，嗰、那个每一行系。 可能求其见到一张白纸写上去啫。 咁啊咁好唔？如果你系一官咁，你觉得哇咁样都好唔咩喎？即系顺手拈来一张白纸就写啦， 顺手拈啊！ 喂，虽则个法官又唔识方块字啫，你咁样写到忽大忽细，你个 font size 你基本上系要差唔多噶嘛？你睇下佢， 佢个胡慧中特别大啫， 胡慧中啊特别大咁样系嘛？咁你即系想点咧吓？咁啊，即系都唔紧要啦，呢啲系即系占十分嘅啫。如果你真系评论一封嘅即系实用文，好啦，咁啊，首先讲下佢咧就。边两处系嗱，我哋讲咗佢点样老点个法官先啦 ，OK？ 系， 即系我认为老点噶，因为你知噶啦，每一样嘢我哋要做一个嘅 fact check 啊，所谓嘅，即系中文叫做 即系检查下佢嗰啲书信嘅内容系唔系准确啊？吓、啊，咁啊，我哋咧就即系发现，都唔止我哋发现嘅，苹果报都有发现啦。如果告你告苹果报啊，胡伟忠 ，OK 吓、啊。好啦，咁佢写咩咧？就话嗱呢度啦，最尾一段啦。佢话喺香港有一个叫做西贡嘅海边地区。就是卖新鲜海产的地方，虽然都有生意，就不兴旺、啊、不兴旺、啊、不是姓陈的啊，你说人西贡不兴旺，跟着因为路面年久失修，整个海边看来陈旧康乱，在自评任民政局长之时，克服一切的困难，重新翻修整顿之后，西贡的地区焕然一新啊，游人旅客嗱，呢、這个游咧就系、 是啊、 游咧就系撑艇仔个游噶，你呢个就游水游咧就系简体字 ，OK 唔紧要嘅，不过系讲下啫。乐亦不绝，生意大好，繁荣兴旺啊！志平啊，个人并无得你净只领一份薪水，即系你点嗱？首先嚟讲，你呢一个咁嘅政绩咧，就被揭发咗咧，其实原来就系喺2002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咧系落实嘅咯。吓、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喺佢咁好啦，即系话喺佢上任之前就已经落实咗呢一个嘅即系 翻身呢个西 所谓翻身西贡呢一个嘢。喂，咁佢只不过系即系可以话系见证住呢一样嘢嚟到去进行啫。你明唔明啊？吓、啊，即系唔等于系你去推动噶嘛？你都未上任系咪？吓、啊，哦，呢个2001年讲错咗，呢、這个西贡海滨改善计划咧。我抄低咗喺度咧，就原来2001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咧系即系推行噶啦。咁咧就系去到2003年5月咧就完成。咁就其实咧，你呢一个嘅何志平系即系只不过见证住呢个计划去完成啫吓。OK， 咁同埋佢最尾嗰句都好笑啦。佢仍只领一份薪水，你即系有花红出系咪？你想做局长做到？个志平个人并冇得嗱，呢啲咁嘅求情信，你咪令到即系好搞笑咯。即系话你喺嗰个嘅民政个政绩方面做得好，我当你做得好啦，系你做嘅，你就觉得佢应该系即系多领一份嘅花红系咪啊？或者系多领一份嘅商量咁样啊？咩叫个人并冇得你咧？胡太啊何太，即系你呢个系喂你出咗粮嘅，系咪啊？点会冇得你啊？你能得嚟添啦，你点解冇得嚟啊？你仍只领一份薪水都唔够，你好似俾人哋嗰个官个感觉就系你好贪心啊，好似啲 greedy 叫做，即系喂好贪婪啊，叫做系咪啊？即系哇，你仍只领一份薪水咋？好啦，咁我睇下佢份薪水系几多钱啊？ 其实佢咁样系咪即系串紧个法官？ 即系你系闹紧法官啦，定系即系呢封系有一个求情信啦，定系即系咩信咧？咁样即系你同你老公嘅关系系点？我都唔知道其实。好啦，再睇咯。佢志平喺做医生嘅时候咧，平均年收入达到$1,000,000，即系讲紧780,000港币。嗱，咁呢个我哋唔知啊，系咪？佢话啫，咁我哋冇得查嘅。但系志平喺进入香港政府任职嘅时候咧，年收入系100几万港币。好啦，佢诶，好多人都唔明啊，点解志平要放弃高薪而去政府工作咧？收入争咁远。而且事务工作量啊，既繁且杂啊！我问阿志平啊，点解如此啊？阿志平话翻俾我听，赚钱就唔系佢人生嘅唯一目标，佢更大嘅心愿就系服务社会，帮助有需要嘅人啊！唔单止香港啊，如果可以啊，我愿意为全人类有困难、有需要帮助嘅人贡献服务啊！哇，屌你啦，咁样真系哇！好伟大啊！哇，真系咁犀利。哇，但系你睇下你嗰个人工喺度，乜有人咧，真系抄咗啦，系咪呢啲咁样嘅？喂，原来你啊何局长啊嗰阵时系嗱，我啲算术又比较差啦。嗱，你睇下你读啦，你呢个系几多万啦？黄色嗰格 298,115蚊。 好啦，我当即系。为咗方便成数，我当300,000啦吓。 系 咁啊，12个月即系几多咧？一年啊， 360万咗。 360万咗啦，唔够啦，或者350几万啦，系咪？ 系 吓、啊，好啦，350几万 嘅港纸一年，咁即系话，喂，但系佢系点讲咧？喂，佢话个年收入都喺百几万港纸，你争个好远喎。 咁仲有冇一半去咗边啊？ 定系你老公老点你啊？嗰阵时啊，即系你老公老点啊？你以为得佢得百几万啊？ 嗱，佢话佢净系收一份粮啫嘛。 系啊，喂，你净收一份粮，咁你又话佢得百几万，咁我都信你唔会讲大话，咁你咪即系俾人嗱，一系你就你老点个官，一系你就系你俾人老点，是第一样嘅啫，系咪先？ 我呢个好难 fact check， 呢个真唔知啊，嗱，真系唔知啊，即系我唔知你老点人定人老点你，你是第一样都系好，喂，唔系啊嘛，佢唔系同你讲话得翻百几万港纸啊嘛，大佬。 嗱，呢个真系引用翻佢嗰句啊，点解收入差咁多？ 争咁远嘅， 可以预知， 唉，何以如此啊？真系，唉，你真系要问下佢啦，你有机会噶嘛？好啦，咁啊，呢两处嘅即系问题啦，系咪？好啦，咁啊，仲有，喂，多谢呢一个超级留言咧，就系、是、Danny Wong 啊，多谢呢位益友啊吓，好啦， 仲有一个。 系哦，好啊，多谢埋。 系 好啦，咁啊，仲哦，屎岛路人啊，多谢埋， 系 嘛。好啦，咁啊，我哋就继续啊。喂，你呢一个嘅即系求情信嗱，首先咧，你就即系咁样老点啦，或者你俾人老点啦，都唔关你事嘅吓，系咪？咁啊，睇翻第一页咯。一第一页呢下边呢段好笑喎吓，佢又话即系一路讲咧就话，哎呀，佢志平咧就系即系好人嚟嘅吓，我。首先你这一句就好笑了，我和 Patrick Ho 已经结婚了22年了， Patrick 非常了解，为好像我们就这样看好像有少少怀疑你对你老公是不是很了解的啊？那好了，一路就是讲了，你求情的时候当然是讲他做的好人好事，是不是？但是你作为他老婆，那你要这样看，你是一个官，求情那个就是他老婆来的，就是那个就是疑犯的老婆来的。咁你作为疑犯嘅老婆啊，咁你唔会踩个老公话佢喺冚家铲嚟啊，扑街嚟判佢啱噶啦，咁样你唔会咁样写噶嘛，写个求情信系，咁你一定赞佢好人，咁你好啦，咁你老公都只系等候判刑啦，其实而家系咪，都好大机会系判即系唔知几多年啦，最高就系如果非同期执行嘅六十几年，咁好啦，如果你系佢老婆，咁你写封咁嘅信去，你梗系写到系咪佢有咁惨得咁惨吓？就目的是咩咧？就是将嗰个嘅刑期啊，系降到最低啊嘛。即系话你讲到佢嗰啲，即系佢有几咁坎坷啊。通常就咩咧？就话佢有病啊。咁佢有个老瘤噶嘛？何志平系 系。 咁你系咪可以 state 翻呢啲嘢出嚟喺你嗰个文章嗰度，喺个求情信嗰度？喂，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可以导致减刑嘅一啲嘅因素嚟噶嘛？哦，佢有病，或者佢差唔多都。即系命不久矣，摆唔得耐，或者各样。喂，咁你系咪可以写呢啲咧？咁而系你冇写到嘅，系吓。咁你净系话佢系一个即系老好人啊，个阿婆点样系即系俾钱佢又唔要啊，咁样呢啲啦吓。即系你好老土咯，咁样写系嘛？好啦，跟住咧就一路都话系佢翻大陆咁样点样去帮人哋做眼科手术啊，咁样啦吓。又话佢系正人君子啊，大好人啊。喂，咁呢啲咁样嘅嘢，即系你写咗就等于系冇写咁滞咯，系咪啊？即系个举例， 系人都讲得噶。吓、 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去咯。OK， 第三页啦，呢、這个系吓，咁、啊、就开始讲佢喺美国嗰啲嘅即系就读嘅经历咯。嗱、啊，咁呢封信咧，事实上佢系非常之政治正确嘅。点解咧？因为佢系半点嘅中国嘅因素咧，佢都冇提嘅。即系仿佛嗱，你知呢单案件其实讲紧咩噶啦？嗰、那个基金会嗰啲，即系佢话佢去贿赂啊，各样啊嘛，系咪啊？嗰啲非洲嗰啲官员啊，咁样好啦，佢完全咧系即系冇提过中国噶喎，喺呢个嘅信件里面，嗱，呢个相当之系即系政治正确噶喎吓。好啦，就讲咗佢点样系对美国文化嘅核心价值吓。啊是公平、民主、民生、人权、正义、和平、宽大等等，有住好深嘅认识同埋钦佩啦。咁如果系嘅话，你点解会做出嗰啲行为咧？ 咁即系我都唔知呢封信系其实系即系玩佢啊，定系点样啦？系咪吓？即系佢既然系对于公平、民主、民生、人权、正义系咁鬼去即系敬仰嘅、钦佩嘅，你点解你会做出嗰啲行为咧？吓、啊，即系你令到个官系咪好即系好混乱啊 ？confusing 啊，呢叫做系咪啊？因为你写求情信，你个目的，喂，你写求情信嘅目的唔系话啊呢个好人系乜乜，你系要令到佢即系减刑啊嘛，其实系， 系， 你而家其实个目的就系咁啫嘛，你话佢好人冇用啊，边啲人话佢好人有用咧？就是、一啲社会言达，嗱，例如有一单案喺澳大咧，某个教授俾人告佢好似系非礼女学生咁样嘅，就有咧呢一、這个香港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女士啊，就去。做佢个人格证人就话，诶呢一个教授唔会咁做嘅，咁样话我真系觉得，哇好有说服力啊，你明唔明啊？之后梁美芬去证明呢个教授系唔会做出嗰啲嘅行为，咁对你梗系唔会啦，系咪先？即系咁你话几嗱，同埋有社会言达，又民选嘅尊贵立法会议员，嗱呢啲就有说服力啦，吓、啊。即系当然个，因为嗰个法官睇系睇嗰个封信嘅，即系唔会睇到个样，系因为咁所以咧都系好有说服力嘅， 系咯 吓。咁、啊、但系你咁样，你作为佢老婆咁样就系写呢啲嘢。嗱、啊，佢最尾有讲啦，即系志平以年届七十奋斗辛苦一生。嗱、啊，呢、這个更棒啲啦，我觉得系吓、啊。但系你应该系讲咩咧？就话。即系话阿何志平系咪？佢一生都冇犯过任何嘅罪行嘅，系咪？吓、啊、大小嘅罪行都冇嘅。而呢一档咧就系佢，即系佢一生都奉公守法啦。即系你可以话佢系，系咪？咁而佢今次咧就系、是、你可以嗱，你又可以好政治正确咁讲咯。你唔提中国人，因为你唔提得嘛。有啲嘢系，其实佢系唔提得噶啦。有啲嘢好明显就系、是，咁你又唔可以话佢系俾人哋去即系指使啊，或者系即系 anyway， 总之你唔可以提到有任何嘅其他嘅人啦，吓、啊、咁你咪话佢阿志平一生咧都系奉公守法嘅吓、啊，即系甚至乎咧系阿违例泊车都冇嘅，咁都各样啦。咁我唔知有冇啦，即系咁样举例啫吓。咁、啊、你咪咁样写咯，就令到佢系即系话哦，原来佢一生咧都活到咧七十啦。咁佢呢一趟咧都系第一次嘅，即系犯错啫咁样吓喺、啊、法律上。咁你呢啲先至系咪会有说服力啲咧？而好过你写呢啲咁样嘅。即系又话佢系家中嘅经济支柱、灵魂伴侣，咁呢啲都系嘅啊，呢啲都系嘅。但系就你可以再写得，我觉得系可以写得好啲咯，有改善嘅空间啦，又好过你咁样写啦吓。同、啊、埋又话佢冇时间点样去，即系陪个女啊咁样啊，呢啲系吓。嗱、啊，你睇下佢话佢，我想要告诉法官的事，有时候我又很生气，因志平常常没有时间陪伴我及女儿。咁佢可能陪紧第哥咧， 系啊，有个系百几万唔知边 咧。唔系佢报纸有写有一个系经常陪佢出出入入噶嘛，有个女秘书系啊，咁唔知啦呢啲嘢系咪？我哋唔知嗰啲就唔讲系嘛。咁但系你咁样写就即系话佢冇时间陪你，咁就作为一个求情嘅原因啊。咁咪有 弱咯个论， 即系有点而系咯，说不过去啦，系咪啊？同埋你都冇飞过去探监噶喎，吓、啊，即系根据嗰个嘅记录系。 咁而家你作为一个中文老师，你会俾呢封求情信几多分？ 唔系我作为我就觉得系即系慢慢紧合格啦，但系佢 state 嗰啲 facts 又系错嘅，咁样系吓、啊。即系如果我作为一个文本嚟到讲吓。啊都紧紧合好 margin 啊！呢个即系紧紧合格啦，当系 我紧紧合格。 因为我以前睇过佢啲戏，好有亲切感啊，霸王花咁样系，都唔系就住佢个文本纯粹去评论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但系系即系 咁， 因为佢以前做嗰啲电影都的确系几好睇嘅，又靓女咁样，即系当年啦吓吓，我冇李丽珍咁靓女啦，但系就即系你呢篇嘢嗰啲咁嘅理据又咁鬼薄弱，系嘛？即系同埋，其实都有令人怀疑噶，到底系你唔去啊，定系唔去得咧？咁样系咪啊？你即系冇去到探你老公喎，吓、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值得怀疑嘅地方嚟噶。好啊，多谢阿 Bloody Mary 同埋阿细荣嘅超级留言吓，多谢晒， 多谢多谢。 咁啊就系、是、有 Perry Yin 就话佢话呢一个懒叻咁。 帮香港人求签，你就求咗支下下签，搞到沙士咧都唔知赖唔赖佢好。咁所以自此就都掹走晒，你明唔明啊？掹走晒嗰啲下下签、下签，你知唔知啊？依家冇得求啊！你想求啊？屌你老味，想求支下签啊？你屌你系咪发功啊？揽住个头啊，都求唔到啦！一掹走晒，一掹走晒，阿哥吓。咁 Edward Zeng 就是话咯，呢位咧嘅胡女士咧就台大历史系就写到封中学程度咁嘅求情信咧，就真系啊令人叹息啦。咁都系噶，即系好老实讲系嘛。咁啊，即系睇埋佢嘅最后一页啦吓，顺便啊呢、這个好似已经系最后一页咯。OK， 哦唔系仲有噶吓、啊，哦嗱呢页咧就系讲咩啦啊，最尾嗰即系好多人 call 嗰段啦。即系呢个唔使讲啦，大家都睇过啦。即系话啊，自评落难啦，好多人觉得佢咧冇前途啦，冇利用价值啦，因为害怕得罪美国政府。嗱，呢个真系好笑啦。到底拒绝帮何志平嘅人系害怕得罪美国政府啊，定害怕得罪其他国嘅政府咧？即系咁样系。你如果你系嗰个法官见到嘅话，喂，即系话哇，原来有人系唔即系其实帮人写求情信系好小事嘅啫嘛，系咪啊？好少好少的事，即如果你识得佢的话啦，但系你讲到话，喂，我写呢封求情信，惊住得罪一个国家的政府，而系你得罪个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得罪美国政府呢？嗱，呢啲有啲言不由衷啦，你又想信，所以咧，你呢个呢封信真系政治正确到不得了之余，你又想信，即系话啊，依家佢落难咧。即系呢个咧就真情流露嘅，我觉得佢因为志平落难，觉得佢日后冇前途就冇利用价值就唔帮。但你话因为害怕得罪美国政府系唔系啊，大佬？点会得罪美国政府啫？ 你写封信啫嘛， 吓、啊？定系得罪其他国咧？你唔够胆讲嗰个咧？咁样系，即系你唔同冇提到啦吓，嗰、啊那个系就系咁咯吓，即系你言不由衷啦。我觉得有啲吓，咪、啊、就 系 咁啦。 唔算系完全真诚咯。可能 你想想你最尾嗰句都愿上天保佑美国系嘛？咁唉，我真系唔知讲啦。你即系呢啲政治正确到真系去到一个点系，到底你系即系好似跳紧中字舞咁啊？俾人感觉系唔知写俾边个睇噶？个对象系边个咧？咁样系啊？即系如果我系个官睇到个英译本啊，都觉得系都唔知系。即系点好啊？唉，真系 其实好乱啊，成篇文。 因为通常咧，你睇下人哋其他案件嗰啲，比如又讲翻啦，就系、是、冯敬恩嗰单案啦，因为佢有百几封求情信，比如话石礼谦咁样帮佢写求情信，就话啊，我认识呢一个后生仔嘅，啊，佢都系有理想嘅，有抱负嘅各样。咁当然啦，你就唔可以咁写啦，因为你已经七十啦嘛，年届系咪？屌你咧，你行将就木啦嘛，你又唔可以咁写咯，你咪咁你要就住佢嗰个人，你嗰个年龄啊，或者佢嗰个嘅。职位啊，或者佢嘅经历啊，去写咯，就唔系写呢啲啊嘛，系咪啊？你作为佢老婆咁样吓、啊，即系好多嘢学到嘅。其实你睇人哋嘅求情信系，比如话纪文凤咁，佢写嘅时候就话系已经原谅咗呢两个后生仔啦，系嘛？李丰奇同埋阿冯敬恩啦，系嘛？喂，你睇呢啲嘢学到嘢噶，系咪啊？就唔好真系即系斋睇话咩嘢？喂，每一样嘢都学习到嘢噶。啊、你看他那個人的、就是、文風是怎樣、啊、他怎樣去幫人求情、啊、他用他那個的、就是、身份去幫你求情的時候他寫什麼的理據、啊、是吧？這些都是、就是、學習的，就是你當是一個文本來學東西都好、啊、是吧、就是、你這樣胡惟忠寫這個就是真的差一點了，我覺得是真的因為看過你霸王花那些電影才說你合格的哈如果是真的即是没有看过你的电影呢，我想就真的即是不会觉得你是即是写得很好咯，是吧？好啊，那真的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啊？这单东西真的 都没补充 8912047有什么呢就可以打电话上来呢，来到去、一起聊聊天啊。有位益友说法官根本不会看、啊，咁都可能系嘅，咁我唔知啊，系咪吓？我唔诶，我唔知啊，呢一样嘢就，因为我唔系做过法官啊，我就唔敢讲啦吓。 系 啊，好啦，咁咧就系、是、嗱、有位益友 CDH 20090 咧，嗱佢犀利啦，佢话咧 阿纪纪女士咧，当年咧就系广告界嘅大姐，写文当然有一手啦。呢啲咪系犀利咯。你首先嗱，呢啲就系、是、即系我哋即系我哋咧，成日做节目就系咁啊。你唔好因为佢系纪文凤，你不断咁样因为佢系一个即系所谓亲建制人物，你又不停咁猛屌猛屌。就算系即系周亮啊，有阵时你睇下佢嗰啲谈吐啊，佢嗰啲嘅行文啊。喂，佢当年做电视台咁啊，你有值得欣赏嘅地方噶嘛，系咪啊？你咪欣赏佢学习佢咯，有啲好嘅地方啊，我讲紧唔系欣赏佢保驾护航咁样，你咪你觉得呢啲违反你做人嘅原则，你咪唔好学咯。佢有啲好嘅地方，你咪学咯。即系每一个人咧，我觉得都有佢值得你学习嘅地方噶，就唔好立场先行，屌咗先，跟住人嚟讲你又乜捻都唔睇啊，话咩？咁你根本上系呢啲咁样嘅态度咧，就冇进步嘅。对于每一个派别都系，其实系。啊！人哋有啲咩好嘢嘅，你立咗佢啊嘛，咁你先集百家之大成啊嘛，系嘛？百川汇河啊嘛，咁先至系嘛威水啊嘛，系嘛？你唔系，你成日都画地为牢，咁即系唔系我哋个台嘅态度嚟嘅？呢啲系好啦，咁我哋就系、是、继续讲下咧呢一个第样嘢啦吓。 好。